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28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有关中考学科备考的阶段了，史地政三门学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金华学校的资深名师来为大家呢进行解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随时的在上面留言。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呢，是从5月1号就开始了。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中考生和家长们开启的中招直播咨询节目。那么今天的学科备考呢，我们史地政三科啊相关问题，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名师进行交流。除此之外呢，北京市各中学的这个校长、招办主任也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各自学校今年的中招政策。各区县的中招办主任也将来到直播间来为大家呢解读中招政策，为广大中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支持。那我们的节目排期发布在官方微信上，教育面对面 RBC， 大家呢可以提前阅读来选择收听。今天节目学科备考，关于史地政三科啊，你有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名师进行交流。那么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发布，明确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本市非京籍幼升小陆续进入审核阶段，西城非京籍入学租房需满一年。北大每年500毕业生赴西部和基层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市昨天发布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今年教育系统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不得为这样的炒作提供任何信息，已经发现将严肃处理。今年本市将提前启动覆盖全市和局部远郊区的固定监测网，对考点及周边开展专项电磁环境监测和治理工作，排查可疑信号，根据高考考点分布情况和周边环境特点制定保障方案。考试期间，监测车辆将在路上巡查，配合固定监测网，确保考点电磁环境的无缝隙监测。两组无线电执法人员还将在考试期间分片值守。北京教育考试院日前公布2020年拟在京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这将成为今年秋天升入高二的学生走班选课时的重要指南。教育部门表示，今年六月高考之后将会陆续发布配套解读文件，为学生选科解惑，各校也将开展辅导工作。目前这份目录并不完整，将会有高校陆续将信息汇总进来。同时，本市各中学也在盘点各自师资家底儿，教育部门将通过学区内、集团内资源整合、学校教师跨校兼职等流动机制，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本市幼升小非京籍入学陆续进入审核阶段，西城区17号到18号对申请人提交的五证信息进行网上审核。海淀区18号截止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小学入学信息注册工作。综合梳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以及石景山等六区的非京籍幼升小审核标准后发现，城六区非京籍幼升小入学儿童父母双方均需持北京居住证或有效期内居住登记卡。同时，西城和石景山两个区对于出租房屋时限要求最高，均为一年以上。北京市中小学2018年生涯指导现场会在北京第11中学17号召开。根据了解，东城区8个学区的91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已经参与职业启蒙课的学习，占学校总数的近90%。未来将继续推进中小学生生涯教育，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和选择能力。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就业方面有困难， 一位高二学生提出自己想学的专业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对于他的困扰，全班同学分小组讨论，给出建议。这是北京十一中一堂生涯指导课的内容。这样的课程每班每周都会进行一次，同时生涯规划的理念也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北京十一中校长果舒兰以高一地理农业的区位因素这节课举例说， 帮助学生了解农业领域专家在思考农业区位因素的时候，你需要综合分析，又需要因地制宜的调整。人要规划自己的生涯，其实也是这样的，你要综合的考量，你要实时的变化。 目前在读的高一学生将参加2020年的北京新高考，专业导向的考录模式使得生涯决策更早来临。北京十一中对高一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有近1/4的学生在目标专业和学业决策上存在矛盾，近一半学生存在目标专业过窄的问题。为此，学校为全体学生配备了导师，高中导师每周固定用半小时和学生进行交流。果舒兰说， 一个班有班主任，然后我们主要的学科比如说初中语数外是核心的，然后呢我们的学生就可以，所以说我愿意这对老师做我的导师，我们老师也愿意，好，这个孩子我做他的导师。 目前东城区依托学院制平台开发了321门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实现各中小学校学生自主选课，同时建立北京职业体验营平台，十大类行业的200家企业可以提供职业体验。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院长郭红表示， 应该是从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这样去贯通的一个培养，都是聚焦于学生的个性成长，这样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记者在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党员示范引领班座谈会上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大学深入实施就业家国战略，不断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练建功立业。目前北大每年超过90%的毕业生到国家重点行业和地区来就业，其中有500多名毕业生奔赴祖国西部和基层地区，到国防军工领域就业和国际组织实习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也在逐年提升。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了解到，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两专业招生文化课考试成绩查询已经启动。文化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英语，各科试卷满分为150分。 所有参与2018年体育单招文化课考试的考生可以登录中华运动文化教育网来查询成绩。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中日友好医院心内科主任郑金刚提醒，近年来高血压患者呈现年轻化趋势。郑主任曾经遇到过一个18岁的男孩，高血压已经达到了200毫米汞柱，还是不肯吃药，因为他不想终身用药。五年之后，这名患者又来医院，此时他已经因为高血压肾病导致肾衰竭，需要长期进行肾透析。高血压对于健康的危害很大，研究表明，长期高血压可能引发心脏病、肾功能衰竭以及眼底病变，甚至失明等，严重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生命。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稍后呢，我们将请金华学校的学科名师来为考生进行中考史地政学科的备考指导。那么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的问题，教育面对面 RBC。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那么中考招生简章5月中旬已经发布了，像提前批、名额分配、统一招生共三个录取批次，像贯通培养、名额分配、实际统筹、校额到校以及这个统一招生等这几种录取方式，这些都是中考的录取规则。那么对于家长们来讲啊，那么这些规则是否熟悉呢？教育面对面在5月19号将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到时会邀请专家来解析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高中以及挖掘更好的条件。可以说呢，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志愿填报的一个指导，掌握学科备考的一个技巧。那么在5月19号参加呢我们面对面的这个讲座，大家呢应该了解的更多。那么详情呢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那么今天呢，同时我们也会把届时呢，当天我们的中奖嘉宾啊，请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老师。好，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金华学校中考教育考试研究院校长魏国，魏老师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那么魏老师呢也是5月19号那一场讲座的主讲是吧？ 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金华学校中考地理教研组组长骆东升老师好。 好，大家好。 欢迎。还有一位历史老师啊，非常年轻，金华学校历史教研组组长韩宇，你好。 大家好。 欢迎三位老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做客，为我们的中考生来解这个不能说解读了哈，就是关其实是备考了，备考的指导哈，关于思想品德、地理还有历史这三门学科，相关问题呢，趁着老师都在啊，大家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三门学科学起来还有哪些困惑，有哪些知识点呢？还不是特别清楚，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呢，请我们今天的老师在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来做解答。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中考主要考什么？按照中考大纲来讲，是怎么样来要求的？我们请三位老师呢，先从这个方面来说一下。请魏老师。 好，那么今年中考呢，是我们多年断掉之后重新恢复新中考的第一年。那么在今年的新中考上，那么将要考什么，涉及到哪些方面，我想大家呢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在这儿呢，我就相关的内容啊再次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和沟通，我也希望呢家长和同学们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我先说说我们这个政治上啊，我们这个思品呢，它在这个新中考过程中会涉及到内容。我们这个思品在新中考中首先涉及到一共它有三大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是成长中的我，分值呢约占 30%， 我与他人和集体约占 30%， 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与国家和社会约占 40%。 那么大家从分值的分布上也可以看出我们在试卷的命题过程中它所占到的比重。 那么其中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划分的话，选择题约占 45%， 非选择题呢约占 55%， 整体的试卷啊，它是以中档题或者是较为容易的题为主，总体的难度呢不是特别的高。那么如果我们从整个北京市各个区县考试过程中一模试卷的这个整体情况来分析的话，大家会发现啊，选择题大家得分率总体来讲是比较偏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一部分？问题出在主观题，也就是说大家主观题相对来讲还是问题比较大一些，不管是这个语言的表达、逻辑性以及啊专业术语的应用等等方面，那么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上课的过程中也是重点的从学生们现在面临的或出现的主观题的问题的角度呢去给大家分析的。那么在这儿呢，京华学校开设了网络双师课，那么双师课呢包括中考的生化课、地理课、历史课啊、四品课，我也是这个四品课的主讲老师，主要帮助同学们呢分析并提高选择题啊和主观题，当然尤其是主观题啊。那么如果同学们呢有需要，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进行报名，400-650-776进行报名。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从京华的官网上那么购买我们的在线课啊，回家去看，希望呢我们对大家的这个主观试题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那刚才呢魏国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重点集中在思想品的这一科啊，就比如说考什么各自所占到的这个学科分数比例，那么其实是主观题是更难一点哈。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顺序呢也是先说一下这个整个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所说的哈，你也说了一个段考对吧？ 对对。 其实以前中考是不考这些这个历史地理啊什么的，那么这一次呢新中考了，重新考起来。那么在今年中考的考试大纲当中哈，对于这几门学科有没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要求？比如说重点的要把什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语文要考什么核心价值观呐、要考这个传统文化呀、经典科目什么的。那么对于历史、地理、思想品德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小科哈，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要求呢？ 啊，是有的。 嗯 啊， 也要考这个什么核心价值观呀、 对对对，这是大家 就是贯穿在这些学科都是要有的， 是贯穿于整个中考过程。 好，那么是这样，我们从这个这三门学科来讲呢，排一个顺序。那么依次的来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这样我们先来讲地理，然后呢讲历史，最后呢落在这个思想品德上啊，几位老师看啊，可那我们就可以呢按照这个顺序哈，大家呢也可以在收听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按这个顺序来提问哈、然后都可以。其实宋小仙已经提出他的问题了，把思想品德的问题已经给提出来了，那宋老师您先准备吧，一会儿到您的时候您给解答一下哈，说思想品德大题啊读好几遍都抓不着重点。怎么办？这是不是阅读上面出现问题了？ 好， 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哈、都可以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那我们接下来呢，先请骆东老师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地理这门科目啊，大家呢如何来备考，怎么备考，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请骆老师呢及时的给大家来做答复。那么骆老师也给我们来说一下地理这一门课哈、在中考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备考的要点。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从我们地理的学科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在中考之前呢应该做好这几个方面的备考内容。首先我们要熟悉呢一些重点地图。我们知道呢地理当中呢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所以说很多的试题呢都是通过地图的方式来展现。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对地图。 可以，没问题啊、话筒没有问题。 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对地图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啊，比如说呢我们提到几个重点的地图，经纬网地图、等高线地图，以及呢不同地区它的地形图、气候类型分布图等等啊，包括呢我们要求重点掌握的一些专题地图，比如中国农作物的分布了、资源分布、美国农业带的分布啊等等，这些地图呢都要求我们呢重点去熟悉。 那在整个的这个地理这门学科里面，到一般来讲您有没有统计有多少个地图啊，如果分类的话？ 啊，地图类型真是 太多了，是吧？ 对， 哦。 那么我们常说的呢，至少是有八种以上的图形要求掌握的。 嗯，嗯，就是如果说作为考点的话，有八种以上。 哎、对对对。 嗯、 所以说对于学生来讲呢，挑战各种图形，从图形当中如何抓取有效信息， 嗯、 啊，才是我们备考的一个重点。 嗯，啊、那您说，如果是不会看地图的人，是不是因为中学地理没学好？ 应该是这方面的原因吧。 真的是啊。 对对、 哦。好，找着原因了啊！好，重点要熟悉地图。那么。像熟悉地图之后，如果落在试卷上，它可能会相应的分值会有多少呀？ 因为可以说呢，地理的所有试题都是依托着图来展开的、 哦、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说图的分值占多少、 哦、 因为所有的题你都要先读懂它所给的材料和图、 哦哦、那是不是说如果读不懂图的话，你分数肯定高不了， 这 是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对，可以这样说。 嗯，所以首先就要熟悉地图，熟悉的还是重点的地图。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所有地图你都要去泛泛的看啊。 对，刚才我和大家已经强调了，地形图和气候图呢是。 嗯， 地图当中啊两个比较重要的啊、 嗯、 因为自然要素当中的地形气候是重点。 嗯。这是第一点哈、啊、熟悉重点的地图。另外呢还有哪些备考的要点，比如说各城区的模拟试卷要不要看一下 啊、这个一定要分析一下。 必须要看吗？ 对对对、 哦。 因为我们呢可能都要做各城区的试卷。那么在试卷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它的考察点的一个知识点分布， 嗯 啊、以及它的主要考察方式啊，通过这个呢来做好一个充足的备考。 那您说这个比如说知识点的分布和考察的方式，是老师先吃透了交给同学们，还是同学们要自己的去了解这些，去总结和归纳呢？ 我觉得同学们呢可以采用一个双轨制， 嗯， 也就是说呢，除了随着老师的试卷分析之外呢、 嗯、 自己要对自己的错题做一个自己的分析， 嗯 啊，找到自己的失分点和错误， 嗯 啊，那么争取呢在备考过程当中呢逐渐改掉自己的这些错误，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自己的一套复习更好一些。 嗯，可以跟着老师走，也可以自己归纳总结， 对对对， 适合自己一套方式啊。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错题给归纳起来了。 对。 嗯。 那么我们归纳错题呢，关键就是说要不断的找到自己知识漏洞啊、对自己审题不足啊、找出呢自己错误的原因或者失分的方面。然后呢不断的完善自己， 嗯、 来准备中考的备考。 那您说的这个不断的完善自己，指的是把错题比如说再多做几遍，还是说再做新的题，然后再去找自己的比如说相应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再补 充进来。我觉得做题呢主要不是在做题量啊、关键是做题的这种质量， 嗯 啊、对自己的这个试卷分析是不是到位， 嗯， 这是更关键一些。 那如果说这个错题归纳指的不是说这道题我做错了，然后我把正确的我再做一遍，而是说我这哪儿错了， 对对对， 下回不犯了，这算你把这个错题弄完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我觉得就是要找到呢他这个错题，也就是说自己错误原因。 点在哪儿？ 对, 对， 是因为比如说没记住，还是因为马虎，还是因为什么什么？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重点。 最关键的。 嗯，对。 所有学科是不是都应该这样？ 应该都有这种特点。 对吧，我记得好像所有的老师来给我们讲备考的时候都说过，准备一个错题本，是吧？ 是， 无论是语数外还有其他相应的学科、 嗯、 都要有一个错题本。好，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哈、啊、还有就是刚才您说了地图、模拟试卷、错题归纳。那么像刚才您说了错题，你得知道自己错在哪儿，错在哪个知识点，那么这个知识点的梳理怎么样来进行呢？ 我觉得大家呢在考前呢应该对知识点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梳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中考内容呢主要包括地球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 嗯， 那么你要对你自己所学的知识点呢有一个比较清晰完整的认识。了解呢自己所学的章节内容包括哪些。然后每一个章节的重点知识点在哪儿。这个可以呢把自己通过学校的讲义或者是自己的笔记进行一个完整的梳理、 嗯、 我觉得这就可以。 嗯，您觉得现在的中考生大概都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吗？ 嗯，我觉得这种能力应该大家是要具备的。 嗯， 而且中考呢，现在本身就是一个能力的考察。 嗯， 所以说不管是你的这种分析能力，还是自己的学习能力， 都是一个考察方面。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中考生呢应该是具备这种能力的。 嗯，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话，可能面对现在或者应对现在的中考好像还是有点难哈。 对 对, 对， 所有学科现在都要考两个字，能 力，能 力， 对 吧？好，所以首先呢就是你的学习能力，然后最后才会体现在试卷上你的那个能力。 对，我们的分析能力。 嗯，那么像刚才这个魏老师主讲的这个思想品德呀等等啊，包括语文，我们都说会抓一些热点啊，尤其是政治哈、啊。那么像地理历史来讲，嗯，是不是大家也有必要哈、啊、去收集，比如说一些热点的问题呀、啊，然后找一些相关的，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对，我觉得这个热点问题呢，在材料当中呢体现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看今年的海淀和西城的一模试卷。嗯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材料的设计呢，都是结合一些的热点问题啊，比如说呢这个冬奥会啊这个问题， 嗯 啊，所以说在西城当中，在海淀的模拟当中啊，都有这方面的体现。我觉得这一点政治好像要更体现的更明确一些， 对，更 也有也有， 对，我们可以请魏老师呢给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相对介绍一下。 嗯，可以，嗯。 时事这个东这部分内容啊，在我们考试的它是必考的。如果这部分呢，我把它往大了讲，几乎我们所有的学科都会涉及到时事的内容。刚才骆老师谈到了一个冬奥会的问题哈。那么冬奥会，你比如说在语文上它有涉及，因为冬奥会的这个选手他那个头盔上戴的是我们一个京剧脸谱的，是吧？那么你涉及到其他的科目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涉及到我们这个思品这儿，它就可能涉及到一个比赛规则。 嗯， 啊，在比赛规则中，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冲撞了选手，那么冲撞了对手，或者冲撞了其他的这个一个赛道上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么就涉及到情绪的调控啊等等。啊，那么因为中国申办冬奥会吧，也是这个一个举国欢庆的一个大事。那么在这个大事的面前啊，它又更契合我们北京中考的这个地方性的特色，对吧？所以从这儿来讲呢，在我们这个科目上啊，包括在这个地理上，包括在语文上，那么都会有所涉及。而且我建议同学们不仅要关注冬奥会的问题，也要更要关注比如说我们这个北京特色的啊这些大事。那么当然如果比如说修改宪法，那么这是所有的，对吧？所有的科目它可能都也会涉及，比如宪法啊，为什么修改宪法啊，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宣誓的过程中为什么首辅宪法，那么所有的人在遵守宪法的过程中具体到生活中应该怎么做等等这些方面啊，希望我们同学们呢都有一定的去观察思考分析和总结的能力，那么从而呢更好的在做题的过程中发挥出来，表达自己的主观见解，更好的得到相应的分数。 嗯，其实就是同一个题目，同一个热点，在不同的学科体现上，出题的内容上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刚才一个冬奥会呢，这个魏老师就给说了，如果从这个思想品德这一块应该怎么样来出题 啊？ 是这样。 啊、 那么比如说同样一个冬奥会，那么从地理这门学科上来讲，有可能会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地理呢，它因为主要的就是借助冬奥会呢这个话题， 嗯， 主要考察冬奥会呢它的一些举办地的自然环境特点， 嗯， 以及呢它的自然环境之间各个要素之间的一种关系和联系， 嗯， 啊，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在考察的知识点方面，基本上是类似的，只不过就是把这个冬奥会作为一个材料来体现， 然后体现一下学科特色， 对对对， 嗯，好，那么相关的问题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啊来给大家做介绍。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学校的名师来给大家呢介绍有关思想品德以及历史地理啊相应的中考的备考要点。那么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问题，教育面对面 RBC。 我先把两个问题提给骆老师哈。胡他想问一下，地理只考了60多分，感觉基础不太扎实，怎么样来复习？微风说，中考选地理会不会难呢？怎么来保证选课难度的平均啊？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好，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几位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随时请老师们来给大家呢回答和提问。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金华学校的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说说有关史地政的备考。为大家请到的是金华学校中考教育考试研究院校长魏国，魏老师呢将为大家来主讲啊思想品德。另外呢，历史老师韩宇以及地理老师呢骆东升三位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交流有关学科的备考的知识啊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进行的是有关地理这一门学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有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哈，很多都是家长发来的。像胡他说，孩子的地理只考了60多分，是不是这个基础不够扎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怎么样来复习？我们的满分是骆老师， 好，我们的地理试卷的满分呢是90分， 90分。如果是60多分的话， 这个分数是有点偏低了， 是因为基础的问题吗？ 那主要是看孩子的失分点。如果说我们分数低的话呢，关键是要找出原因。我觉得呢，地理分数低可能呢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呢是因为基础知识呢掌握的不够熟练或扎实。因为基础知识丢分，这是很常见的。第二点呢，还要看是不是因为学生的这种审题错误，或者是没有把材料转换成呢我们所对应的地理知识，也就是没有对材料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导致的失分。当然也不排除呢有的学生因为马虎或者是呢自己不够细心而导致的失分。所以说我觉得来讲呢，分数低可能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来导致。 所以说这个朋友问的是怎么复习，其实这个问题还在其次，主要是你得找出来是哪儿不够扎实，哪儿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再去复习，是吧？好，那么还有一位微风说，中考选地理会难吗？怎么保证选课的难度平均？ 从地理的这个中考难度来讲呢，我觉得地理知识呢，其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词语。那么在地理知识当中呢，我们需要了解的主要就是三个：有什么、为什么、怎么办。那么对于这三个来讲呢，正好对应了三个难度。有什么呢？主要是要求我们去了解实际一些主要地理事物及其分布特征。它的对应要求呢就是一个说明与这个描述，这是最基础的要求。然后呢，为什么，那就是要求呢我们去归纳或者是总结一些，了解呢一些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个呢相对难度呢就属于中等。至于那个怎么办，就是对地理知识呢一个准确的运用或者是分析，这是难度最大的。但是我们地理在中考当中呢，它的难度主要集中的是在第一点和第二点，也就是第一熟悉一些主要地理事物的分布，第二呢了解地理事物它的分布的原因就可以。难度并没有太大。 那么您说的最后一个层次怎么办，其实就属于拔高题了，是吧？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这等于是拉开区分度的一个最后的难题。 对对对，这部分的比重不会超过20%的。 那如果说这个怎么办的这个事，是不是要学生运用你学的知识去解释现象，然后包括解决一些问题？ 对对对。那么很多呢我们学生呢可能平时不太注意生活当中一些地理知识或地理现象的一些积累。所以呢现在他的中考呢本身有一个就是贴近生活，很多的材料设计或者问题的设计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呢有关系的。比如我曾经给我的学生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平时中午呢外边去吃一些小吃，可能有同学喜欢吃面条，有同学喜欢吃米线那么我们感觉呢两种食品形状是一样的，那么产地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南方人可能以米食为主，北方人以面食为主那么这本身就和南北两个地区它的自然环境特点有关系的，自然环境导致人们的饮食习惯的一个变化。再或者说我们每天早晨去上学，有同学可能会发现冬天的时候我早晨去上学的时候天还特别黑呢，是吧？可是夏天的时候呢太阳已经很高了我才去上学，那么你有没有去想到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自然现象发生一种变化？那么就是要求学生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尽量是做出一个什么呢更深层次的分析，联系我们所学的知识呢去分析这种现象，养成一个习惯就好了。 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也是双向的，比如说我们先学了那些知识，然后我们说哦原来现在夏天然后天亮得早，然后是因为什么什么。那有时候学生可能会说面条和米线等等，那么先有了面条米线，然后再会回去推那个地理环境，比如这块地南方就适合产什么，然后北方产什么，就是它是这样来回可以 互通的哈。 总之呢，学生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事物和现象，和地理知识能产生一个联系，那就好。 所以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每个学科都需要这样融会贯通，这么想，这样往后推，又从后往前推， 对， 可能这个学科学起来就更有意思一点吧。 因为我们学知识嘛，肯定是用来去分析或解决一些问题的， 对， 所以说要把这个呢和实际问题呢产生一个结合，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能力，可能也不是在初三这一年，然后说大家得这么想问题，而是说，从上学开始哈，这九年来可能是都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才行。 对，所以他中考呢有一个性质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求面向九年积累啊，要求呢学生呢把九年自己的生活和观察要考出来，同时呢更多的是要求学生呢对这种观察和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呢要产生一个质疑或分析，让学生提出问题。然后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呢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所谓的能力要求了。 对，所以说今年的中考生哈，可能如果说这方面的能力欠缺一点的话呢，现在可能只能从一些答题技巧啊什么的这项来补充，但是对于现在还是低年级的孩子来讲，还有时间去把这方面的能力给补上来。 对对对， 有可能他不是这个课堂上就是老师讲的，而是说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家长都要在这个日常的生活里给他灌输的，帮他形成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对对对， 这样没准老师将来教起课来就更轻松一点啊，因为孩子已经预备了这种能力。那么在实际比如说我们解题的过程当中，现在家长可能会更看重的是时间有点紧了，答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比如说能够让这道题抓知识点抓得快一点啊，解题思路能够来得更清晰一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技巧了。在地理这门学科上，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 从地理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答题技巧呢，我可以给它归纳成这样三个词语，四个词语。首先呢，就是要求大家读图名，拿到一份试卷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先看图的名称，在图的名称当中注意文字信息当中所给出的有关时间或地点的一些重要信息。第二呢，是要看图例图例信息是经常我们大家可能容易比较忽略的一个方面。通过图例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区呢它所给出的一些重要信息，比如说图例当中有铁路有公路那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地区交通比较便利如果地形里边呢就是图例当中给出了当地它的河流或者地形特点，那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地形是以平原为主还是以山地为主所以说这些重要信息呢我们要注意从图例当中去找取第三呢就是找准呢信息那么所谓找准信息其实就是一个有效信息的提取和应用我们得把自己所找到的一些有效信息呢应用在自己的试题分析当中最后就是要做联系，做联系呢也就是说要回归知识那么我们通过对试题的分析应该去了解到这个试题是针对我们所学的哪些知识模块进行考察，可能是单一的某一个知识点，也可能是某些知识点的一个联系所以说要求大家呢在熟悉基础知识的同时做题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去培养自己审题分析题的各种能力。 好，那么大家相应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来请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呢给大家来答疑。今天有关地理、历史以及思想品德这三门学科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上来。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金华学校三位老师来给大家呢解读有关历史、地理、思想品德三门学科的备考的要点给大家来做相应的指导。刚才呢我们请了金华学校中考地理教研组组长骆东升老师来为大家进行了有关地理这门学科的一个备考的指导。相应问题欢迎继续发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历史这门学科。为大家请到呢是金华学校的历史教研组组长韩玉老师来说说历史。韩老师。历史满分也是90分是吧？ 对。 卷面成绩90分。那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试面的结构是如何安排的。 好，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新中考试卷的一个结构。那作为第一届新中考吃螃蟹的考生和家长可能对这次新中考都比较紧张。那么下面我说一下它的结构。中考历史试卷它的满分为90分，然后选择题是45分，共30个选择题，每个 1.5 分。 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选择题方面它这个分值还是挺高的，对吧？ 我觉得这挺好的、就选呗，画勾呗。 但是覆盖的知识点范围还是很大的、 哦、 那你看它涉及的是从中国古代史啊，然后近代史、现代史还有世界史，它范围还是很大的、 嗯、 然后非选择题它是45分，覆盖的知识点也是这些。那其中关于这个考试的侧重点，对中国古代史的考察它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嗯、 中国古代史和这个中国近代史它占的比重一共能占到70分左右， 70分左右、哦、 然后世界史所占的比重为30、 嗯、 所以说同学们在复习备考期间一定要突出重点去复一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 嗯、 而且这一块同学还在掌握的时候对中国近代史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事件掌握的还是不是很清楚。 嗯， 对， 你指的这个不是很清楚指的是 有同学对这个比如说中国近代史、 嗯、 对这些侵略的战争，因为战争挺多的对吧、 嗯嗯、 然后对这些战争的时间还有一些细节一些事件一些人物他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混淆。 嗯， 所以说同学们要重点把这块的知识好好的复习一下。 嗯， 因为比重很大。 那如果说是非选择题的话哈，那肯定就是需要大家动笔啊，去答了。那么一般历史这个科目来讲，出题都会怎么出？都什么样的题目设计？ 比如说选择题呢，肯定就是、 嗯、 选一些核心的考点，对吧、 嗯？ 那如果要是在大题的方面上呢，它今年的考察从设问的方式上，它更加的清楚了。 嗯， 就设问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容易去理解，但是它问题的一个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了。那这个就是不是在单纯的考察同学在，死记硬背的一个能力，就是考察好多从同学们往往忽视大题这个设问出现丢分的现象，因为他往往审题不清楚，就会出现这个答非所问，或者在做题的时候出现答偏题、答跑题，或者是审题的时候出现偏颇、 嗯、 那这个就是同学们在需要审题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去加强和记忆的一个问题了、 嗯、那也就是说以前可能出题的时候我们会平铺直叙， 对， 我想问你什么我直接就告诉你我要问你什么， 对对对， 但是现在出题他可能会穿一件衣服， 对， 再配条裤子什么戴个帽什么的，这样学生再选起来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对，其实他问法可能是挺清楚的、 嗯、 但是他的 花样多了， 可能灵活性就强一点了、 嗯、 对。 那这个时候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华丽的外表之下看到这个本质呢？ 对，那关于这个审题这一块也是咱们答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嗯、 因为今年的新中考在对同学们这个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和解读信息的能力考察是很大的，因为这个是侧重对能力的考察，对吧、 嗯、 然后我在审题方面给大家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就是你做题的时候先读一下它的设问，因为如果说你在读问题的时候你就读不懂的话，那可能整道题你就都答偏了，直接就答跑了、 嗯、 那我建议就是同学们在读设问的时候要仔细读清楚他问的要求，他问的是目的呢还是原因呢还是影响啊，或者是他想让你答的是表现还是特点，就在你答题之前要明确他问你的是什么，心中有个数、 嗯、 对吧，心中有个数。 那是不是也就不外乎问的就是目的啊， 对， 原因啊什么，最后都能归结到这方面、 嗯、对，咱们都能归结成这几个大点、 嗯、 所以同学们在备考的时候在做题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突出的去做一下这道题他考察是什么，然后总结一下他这道题考的和咱们错因是什么。 嗯， 对， 嗯，这是在审题方面、啊、 对，这是在审题方面、 啊、先读懂这个问， 对， 受问， 先读懂 是哦。嗯， 那紧接着就是在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那我们读完设问之后我们紧接着要看的是材料，对吧、 嗯、 那我们在看材料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关键词，关键词，那比如说什么样算是关键词呢？ 对、啊、 那我们这科是历史，对吧、 嗯、 那这科历史学科可能就是侧重无时无始嘛，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很重要的、 哦、无时无始， 对，时间还很重要的、 哦、 有好多同学在做题的时候他忽略的是时间。 嗯， 那其实这道题他可能考察的目的就是时间。 嗯， 对，比如有的题它还是考察的也是会比较灵活，就比较直接的考察这个核心的知识点。 嗯， 比如这次海淀区的一个模拟题，嗯，它考察的就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时间了。 嗯、 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它在这个时空方面的考察，可能它会让你去侧重去读一下下面的材料， 那我们在看这样题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材料中图中可能出现的注解和地点。那这个可能是刚才骆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关于地理学科的这个考察。那比如说这次海淀区的一个一模的一个考试，它也考察了我国的这个时空分布，考的是一道我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一个考试题。因为我国古代经济中心它南移是在最终完成是在南宋，它给你放了一个图，让你在图中找到这个经济中心南移最终完成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哪一个地点上啊，这块儿，所以说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关于跟地理结合的时空方面的这个问题。 嗯， 对。 也就是说如果学地理的话一定要对时间特别敏感是吗？ 对，学历史要对时间很敏感、 哦、 对。然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结合一些关于地理方面的一个考察。 嗯， 对。 嗯。 那还有一点就是同学们在遇到新的情景，就有的题他可能问的不是特别直接， 嗯， 他可能就是换一个，就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换一个披件一件衣服来去问，对吧、 嗯、 这种不是很直接的题，有同学看到之后可能就不知道他问什么了、 嗯、 可能就有点懵。那我希望同学们能见到这种新情景新问法的时候先冷静下来，然后转变一下他的这个设问，把他主干性的问法给他抽出来， 嗯， 然后冷静的去作答，变成一个基础的问法， 嗯， 这样的话同学们做起来就可能就简单一点了。 是不是可以把什么形容词、定语啊 对对对 什么通通都去掉， 对，把定语先把它抽出来、哦、然后咱们要主干的这个 就只留主动宾， 对， 主谓宾， 对，主谓宾、哦、那这样同学就可能很好理解了、 哦、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在读这个问题的时候看很长， 嗯， 然后就说哎呀这个题是不是很难呀、嗯、老师我也不太想读、 嗯、 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嗯、 对，他自己本身就紧张了，所以说还要克服一下这个紧张的一个特点。 嗯，所以其实把那些都给包了，万一都包了之后其实没准就是特简单的一事儿哈。 对， 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答题的时候也要考验他的一些耐心啊等等，这个也都是必要的、 嗯、 那么在稍后我们再给大家说说在考试的时候可能需要的这些细节的问题哈。 嗯， 嗯好，那韩老师您继续。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同学在做题的时候，比如这次考试呢，我阅卷的时候就发现有好多同学他二分的问题、 嗯、 他可能甚至答出了四行五行， 嗯， 有的时候他一分的问题他也答出了四行五行， 嗯， 所以说可能、就 是、没必要是吧， 对，没有太大的必要， 才两分干嘛答那么多、 啊、因为你答太多了、哦、可能就答不到，才分点你答满了已经可以了、 哦、 而且在做题的时候还浪费了好多的时间、 哦、那有可能会有那样的吗，就是说两分那这个答题可能就答十个字儿就行了，然后四分你就得答个二十个字儿、 嗯、 是这样吗？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分值答题、 哦、 比如说四分的题咱们如果说材料中它体现的点比较多的话、 哦、 那我们可以去答四点、 哦、 对吧，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答两点、 嗯、 那这个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 嗯、也就是说这个分值少的它必定这个要求你回答的是少，对不 对， 对， 对 知识点少，所以没必要说一大堆，那你肯定说的就相对大部分是啰嗦、 嗯、对，所以说咱们在做题的时候，同学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看分值答题， 嗯， 如果说二分的题或者一分的题咱们可以一句话差不多就可以达到这个点、 嗯、 就可以拿到这个分了， 踩到点就行了， 对，踩到点即可。 嗯， 那如果说分值比较大的像四分和六分，那你写一句话肯定是得不到满分的，对吧、 嗯、 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按分值答题，还有同学就是在做题的时候，可能其他像骆老师和魏老师在阅卷的时候也能发现，就好多同学在做答题的时候，他答得特别乱，对吧？ 嗯、 就是他这个 试卷潦草吗？ 对，试卷特别潦草，或者是他答的就是没有分点、 哦、 没有分层次、 哦哦。 有的时候他可能答了好长一段话， 嗯、 但是这很长一段话，可能就答了一点。 嗯， 所以说咱们在首先看分值之后呢，咱们要分条。分点分角度， 嗯， 然后来答题，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嗯、 让阅卷老师看的时候能够 一目了然， 对，一目了然， 嗯，起码得分段落吧，一二三四吧，是吧， 嗯 嗯， 然后在答题过程中还有的，比如说我给他归结成两大类考生吧、 嗯、 其实可能因为有的同学他第一种他就是全班照抄材料， 嗯， 因为材料放在这儿，他觉得哎呀老师啊六分的题，那我把材料都抄上来就应该能得满分吧。 嗯， 但是你要从材料中去提取这个关键的信息就可以了。 嗯， 那很长一段材料咱们不可能把答题卡都抄满，对吧？ 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一种就是全权罗列知识点。 嗯， 就是哎呀老师这道题可能考察的是中国近代史的知识，那我就把所有我知道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全写上去。 嗯，我怎么也能蒙上一个。 那其实你这样真的是太多了，我们还是要按点答题、 嗯、 按关键词来答题、 嗯、老师不会因为你把你知道的所有的知识点都写在上面，字数又多，然后就给你分儿。 对， 嗯， 然后、啊、嗯，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观点论述题，因为有的论述题他可能直接就问你了，说你在对你对这道题你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或者谈谈你的看法。 嗯， 那他既然问你了同意还是不同意、 嗯、 那我们先摆出观点对吧、 嗯嗯、 我们先比如说别人那跟你对话的时候问你想吃什么呀、 嗯、 那你肯定要跟他说呀，不要答非所问对吧、 嗯、 吃什么。那这种观点论述题的时候，我希望同学在作答的时候先答出这个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嗯，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就落到一分或者两分，就这两个字、 哎、 对吧。嗯， 好，这是一个观点论述题，说出你的观点然后再去说为什么。 嗯、哦、有的同学他在答这个为什么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在全篇的白话文。 嗯， 因为每一科都有每一科的术语对吧。 嗯， 比如说像地理学科或者是政治学科都有专业的学科术语，咱们历史也是一样的、 嗯、 要有一些历史的专业术语，就是你在写答案的时候要体现咱们学科的一个特点。 嗯， 而不要全班的去这种白话文。 嗯， 对，然后强调这种语言的严谨和规范性。 嗯， 然后同学在做主观题文字的时候，其实我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达到一个凝练，但是如果你达不到凝练的话也尽量的去简练一点，不要太杂乱无章或者是词不达意。对， 嗯 嗯， 好，那么关于我们在上一时段所说的比如说热点呀、啊、这个等等时政啊，在历史上是不是同样都是要有所体现的啊？刚才两位老师还都举了例子、 嗯、 如果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同样一个冬奥会、 嗯嗯、 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出呢？ 比如说要是提到冬奥会的这块的话、 嗯、 可能在地理上可能刚才陆老师讲了他会考察一些跟地理有关的一些地点、 嗯、 或者是气候方面、嗯、那如果在历史上方面呢，比如说这次海淀或者是其他区的一个东城或者西城，它的一个考点就是考察这种民族精神。 嗯， 因为冬奥会它体现的就是这个运动的健儿他的一个奋勇或者是艰苦奋斗、 嗯、 然后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或者是这可能是不怕牺牲往前一点对吧，那可能落在现在的冬奥会呢就是一种顽强拼搏，然后不畏辛苦对吧、 嗯， 然后所以说这块的这种民族精神这种题的话，同学们在备考的时候也算是一种热点。 嗯， 就结合现在刚才您说的这个冬奥会的这个考点， 嗯， 然后结合一下具体的实践答一下就可以了。 好、 哦、嗯，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哈。科技猫想问，背熟了历史考点就能够拿高分吗？历史考点不是有很多吗？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因为有的同学现在考察不单单是你死记硬背的一个能力了、 嗯、 有的同学可能老师就说那个我们家孩子他可能在复习的时候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背得特别透彻、 嗯、 那为什么他还考的分数不是特别高呢、 嗯、 就是刚才我强调那点，因为除了对基础知识考察之外还有对能力的考察、 嗯、 那么就是在他在答题的方面，从提取信息解读信息或者是审题或者是答题或者是那个阅读方面他都是有一些问题的话，也不一定去拿到高分。所以说同学在备考的时候就除了把基础知识它是一个根基对吧，这个根基你要打牢之外，那上面的那个上层建筑可能就在我们答题的一个方法和能力了、 嗯、 这个是要两者都要培养的。 嗯， 对， 而且后者可能在你完成试卷的时候占的这个考察的比例会更大一点哈。好，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呢说的是有关历史学科的一些备考哈，很多点啊，那么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可能只能这样给大家呢来罗列一下。那么具体的比如说到学科的备考指导呢，我们在5月19号呢将给大家呢举办一场2018中考简章分析会，其中呢就包括啊除了中考简章的解析以外，学科的这个备考啊指导啊都会在这个讲座当中呢来体现，因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就会更充裕一点，那么大家也可以带好自己的问题哈去听讲座，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呢来咨询啊具体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400-650-7766。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在这个讲座啊当天的讲座当中要给大家来介绍简章以及呢学科备考指导的魏国老师，那么稍后呢他也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呢就思想品德这一学科做详细的备考和指导。那么关于思想品德学科相应的问题，你现在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会继续来给大家呢做介绍。今天历史地理思想品德三门学科啊，就是也就是今年新中考增加的这个学科，我们都会在

选择题一共20个选择哈。 嗯、 那么20个选择题的前两个选择题是纯实证。 嗯。 也就是说他设置的这个题面和他的选项，那么内容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新闻。 嗯。 那比如说，那么我们这个不管是东城、西城、海淀啊、丰台或者我们各个区县哈，那么他在考试的过程中，他的第一题、第二题内容肯定是来自于我们纯实证，可能考的是我们19大。 嗯、 那么也可能考的是我们两会的内容、 嗯、 也可能考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立法相关知识、 嗯、 啊，那么所以说这两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嗯、 但是呢它占的分值啊，每个呢是每个选择题是两分，一共是四分。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剩下的题啊，大家如果仔细发现你也会啊注意到它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出自于时事， 嗯， 但是出自于时事它又不是纯时事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会把时事材料作为背景出现，也就是说以问题情境或者是以生活情境的形式呈现出来， 嗯 啊，那么大家如果了解这些背景做题相对来讲会更快一些，如果不了解材料里边会给你引导和提示，大家也不用发愁。 您看这个例子，2018年3月20号说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什么什么法，然后确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的监察机关，然后后面他的这个选择答案里面 A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吧？ 对 对 到时候我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 A 填到里面去， 对， 因为他后面接着就是确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的监察机关， 哎，对，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提示。 嗯，对，这样的考生呢就可以其实按照这个提示来选择出正确的答案了。 对对对、 嗯、 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愁啊，平常的时候呢、 嗯、 你可以做一个光荣的标题党、 嗯、 啊，主要是比如说家里边订阅了报纸，你可以看一下标题、 嗯、 啊，那么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大家浏览一下就好、 嗯、 特别具体的内容呢您可以不用看，因为学校里边老师基本上呢都会给大家梳理出来，并且呢出一些原创性的试题让大家去练习和记忆，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提高大家在做选择题时候成绩的。当然选择题如果不错这就40分了哈， 对， 一定要注重选择题首先不要错、嗯、 对40分，然后呢时事其实占两道哈， 对四分、 哦、好，那其实这就是先解答了一个大家对于思想品德这一块关于时事的一些困惑哈， 嗯、 你想那么多时事我哪看得过来啊哈。好，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考虑，那么接下来呢思想品德的备考的一些建议你给大家指导一下。 好、 嗯、 刚才呢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同学提问呢，说是这个主观题不知道要怎么做，对吧？或者主观题失分比较多，当然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啊。就咱们整个北京各个区县考试来讲，丢分最多的呢就是主观题。那么主观题呢，我们要想把它做好啊，那么首先呢，你得注意它的题型是什么。 嗯， 那么题型呢，我们常规的，你比如说有简答题啊，有辨析题或者是评析题，还有短评题，有漫画题啊，表格题、措施类题等等啊，我不一一的说，我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告诉大家我们在备考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拿到最高分。 嗯， 那么如果以我们这一次的一模卷来做分析的话，大家会发现啊，我们东城、西城和海淀它都考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跟抽烟有关的啊，以禁烟为背景。那么大家知道呢，我们北京这个禁烟条例啊，它已经颁布了有几年了，对吧？那么但是颁布了这几年过程中，那么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那么比如说这个西城它涉及的一个材料是在轿厢内吸烟，这个材料呢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么就是段某和杨某啊，两个人，这个段某呢这个在轿厢内吸烟，而杨某呢进行劝阻，劝阻的过程中呢，由于段某年龄相对偏大，69岁，过于激动啊，结果呢这个可能没抢救过来啊，心脏病发作没抢救过来啊，去世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啊，这个段某的妻子呢就把这个劝谏者这个杨某告上法庭，那么最后法院的判决杨某无罪，那么也就是劝谏者无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注意去分析，你会发现那么这里边有丰富的这个思想啊，对应着我们课本上的具体知识。 嗯， 首先来说呢，你说我们作为啊劝谏别人不要吸烟的我们一方，我们首先也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刚才在听这个历史老师海宇老师呢在讲到历史的这个类型题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点啊，跟我们是相似的或者相同的，首先你要表明观点啊，那么吸烟到底对不对这个事儿，首先我们要表个态啊，你表态呢可能有一分可能两分，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两分了啊。那么再有呢，你要阐述他这么做为什么是 对的或为什么是不对的。你比如说作为吸烟的一方，他为什么是不对的啊，他违背了什么啊，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哎，那么我们要依次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在阐述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有理有利啊，有节啊。那么有理，也就是说你要从课本上找到具体对应的知识点与其相匹配，那么从而呢让你说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再有啊，那么在表述的过程中，语言要尽量做到精炼简洁，不要废话。如果大家啊一个点你说了三遍，那我也只能给你这两分，对吧？我不可能给你三遍的分哈。 对。 那么所以这个呢，我也希望同学们理解。当然同学们在答题的过程中也不要说一些与题干无关的话。如果与题干无关，你比如有的同学在里边写了啊，说老师你太帅了，求求你给我两分吧哈。不好意思啊，这个我的帅是一直持续的，但是我不会在这给你分啊。那么开个玩笑。所以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要注意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些细节性的东西。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总结啊，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所有的题啊，我们正这个思想品德上的所有的题啊，到最后应该有一个总结，也就回扣你的主题，得出你的结论。 嗯。 那么这样的话保证你这个题的表述呢是完整的啊，通畅的。那么具体涉及到其他的啊，涉及到其他的题型，我们有一个共性的方法与其对应。那么首先呢，要求大家具备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同学们只要说你的主观题有问题，通常也不外乎就是三个问题啊。第一，你丢点了，对吧？丢点了，丢点了，你没看出来。那么为什么没看出来？具体来说，也就是材料里边给你的这个提示，您没看出来。 嗯， 您怎么看出来？首先，您得对于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啊。然后你在看到这个问题情境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问题情境和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建立某种联系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语言表述啊。刚才我也谈到了语言表述，我希望大家用学科术语，有逻辑性的进行表述，而不是一种无序的堆积。 嗯 啊。那么第三点，大家要想真正做好，你去研读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中考说明啊。我们中考说明，我们中考说明呢，对于学生在思想品德做题的过程，他提出了三点能力的要求。啊，三点能力的要求。第一点呢，就是观点分析力，也就是你能不能去分析这个观点。那么这就契合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材料里边已经提示了我们同学，但我们同学们呢却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这就是观点分析力出了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啊，也就是说你在观点分析完了之后，你应该有一个分析运用力，你把你学到的东西与材料里边给出的这个背景相联系，建立某种链接，并用术语进行表达。那么最后一种能力叫实践参与力，这种能力是对于我们中学生呢最高一级的这个能力的要求。那么你比如说我们通常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可能要求同学们形成一种亲社会的意识，培养一种亲社会的行为啊。通俗来说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个养老院的一些公益活动，我们去植树造林，我们爱护环境等等这些。那么当然在这些这个活动之中，它需要同学们真正契合自身的提出一些措施和建议。所以啊，这些方面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在现实生活中啊刻意的吧去理解一下啊，多去观察，并且培养自己的语言分析能力。 嗯。那是不是说所有的一些主观题，无论是历史地理包括思想品德，到最后它的几大步骤都是要说明比如说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嗯，这个是一个共性的，应该是都 会 都 要把这几点答出来才可以吧。就如果是主观题的话， 主观题的话，这个思想品德上肯定是这么表述的， 是这样的 啊。历史上大体相似，我不知道地理上。 刚才骆老师好像也是 地理科目的这种论述题，这种简答相对比较少，它主要是以填空的方式来展现所以更多的是考察一个基础知识方面的。 嗯， 那就是思想品德跟历史是相似性更大所以说这个刚才谈到这个说的这一部分啊，那么。具体呢就是做题的时候 啊，刚才我谈到第一点，我希望大家呢先去看一下题型，它是什么题型。那么再有呢就是审题啊，大家一定要把题看完了、看好了，你再下笔，因为我们时间呢是非常充裕的。二十道选择题就一模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同学们做完了二十个选择题，通常只用十分钟。 嗯， 啊，也就是说。这个三十秒钟他就可以做完这一道题、一道选择啊，基本上是啊不出错的哈。 但是说不同的题型你的时间分配要不一样的哈。 啊对、选择题还是速度相对比较快的。那我们正常是九十分钟啊、我们主观题呢同学们用五十分钟就可以做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前边二十个选择题用十分钟做完，后边这个所有的主观题我们做完用了五十分钟，这样我们还能剩下半个小时。那么这半个小时呢我不建议大家做那么快。啊，不建议大家做那么快。你做完了干嘛呢？是不是？赶紧放学是吧？好不容易放学了，那不是这样啊。我们必须得检查。 嗯。 那么检查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把这个检查的时间留出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够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主观题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多用一点时间。 嗯。 啊，那么大家把这个语言呢、逻辑啊。包括这个思维把它整理好，然后我们有条理的进行表述，相对来讲更容易得分。 嗯 啊，那么这是刚才提到了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表述，表述在表述的时候有一个建议哈，你比如说我以这个短评题做一个例子啊，我以短评题做一个例子。 短评题。 对，短评题。那么这种短评题呢，其实它是因为现在初中的。啊，选学跟高中的选考呢，它是相衔接的。 对， 我们初中学到的这些东西跟高中它既然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在高中高考的过程中有一种题就叫短评题。 嗯、 那么这种题它放低了难度，出现在了我们啊这个中考的这个试卷中、 哦、 啊。那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并且把这种题做好？ 嗯 啊，那么它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些答题的思维啊，首先呢，建议大家有一个标题啊，那么这个题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2017年的这个在期末考试啊，海淀区的这个试卷里边有一个习近平总书记为老道德模范让座， 嗯，对 啊，那么这个题呢，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东城区的题啊，说的是戒烟的问题啊，还是一个戒烟，就是在一个。饭馆里啊有这个三方，一方是吸烟者，一方是劝谏者，还有一方是餐馆的经营者。那么三方应该如何看待吸烟这个问题啊，那么应该如何表态。那么像这种其实都是跟高三啊跟我们高考过程中这个短评题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它只不过是降低了难度。那么这种题呢，高考过程中它需要大家具备的就是你要答一个标题，但是我们中考呢不必要，我们不要答标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表明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从课本上找到理论依据，从材料里边找到依据啊，两方面的依据啊。那么重复一遍，一方面是材料中得出的依据，因为材料里边可能给了你某些法律条款它的限定性。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课本上找到依据，你比如说有可能是道德的要求，有可能是我们的法律义务啊。找到依据之后呢，结合材料进行表述，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那么我请同学们注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明确的结论，你不能态度是模糊的。那么所以说这种题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我们通常在做主观题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题是六分或八分啊，我们这种题呢比较多，六分也好八分也好，那么通常来讲你以每点啊每个点两分计算比较合适。但是因为我们同学们可能会想到啊，我答上一定就得分吗？哎，那么同学们可能问的比较好，你答上的不一定得分啊。那么所以说个人建议呢，你答题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题是六分，个人建议你把它答成四点是最稳妥的。 嗯 啊，这样的话最稳妥，保证自己这个题呢能得到一个分数相对较高的一个状态啊。 嗯、 那么卷面的问题呢，刚才那个韩宇老师呢也给大家谈到了啊，在历史上有卷面的问题，在思品上也有卷面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所有的中考科目上都有卷面的问题。大家在这个卷面啊，首先呢，我们这个字不用说你写的多么漂亮啊，当然你写的漂亮那是最好的，对吧？那么写的不是那么漂亮啊，怎么办？我们至少保证整洁啊，保证整洁，能够让老师在双判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得特别清楚啊。那么语句表达比较通顺，那么这样的话是能够得满分的啊。就整个海淀区一模来讲啊，思品这个科目有49个同学拿到了满分， 嗯 啊，那么。你去看这些这个同学的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刚才前面说的这几点，比如说 啊，卷面整洁，啊，语句表述通顺，逻辑啊严密啊，层次清晰，知识点运用贴切，这几大方面呢，那么同学们都是具备的，啊，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吧，希望我们同学们从平时就注意去积累，啊，那么从而呢，提高我们在做题在考试过程中的应考能力， 嗯。好，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春天美想问一下，史地政复习资料哪里有啊？那我们19号的这场讲座上会有一些比如说资料给大家， 会有，对，那么如果同学们着急呢，你也可以去精华的官网上去下载啊，精华的官网上呢有所有大家能够想得到能够用得到的相关资料，在每次大型考试之前，精华学校也会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好考试的考这个重点啊，复习的内容，以及从心理和这个生活学习角度吧，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特别温馨的一些小提示。 嗯，刚才呢，我们是从这个史地政学科备考的角度给大家说了一些就是比较细的东西哈，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大家提出的问题呢，可能用我们的节目时间是解答不好的，比如说欣欣他说一模没考好历史。地理呢分儿特别低，感觉没方向，不知道去哪儿。可是这马上就一个多月了，如果要是感觉没方向的话，讲座上会不会给能找到方向呢？ 讲座上会给方向啊。 哦、 那么这个陀地飞老师呢，会给大家具体的从中招政策它的变化和不变的两个角度呢去阐述。那么我们具体涉及到的，也会告诉大家。比如说在中招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把握好有利的条件还有这个注意事项，那么我作为这个5月19号我们大型讲座上的一个主讲老师，我会更侧重的是从最后30天中考突围的策略，以及啊，那么冲刺阶段考生和家长常规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二模备考过程中我们应该切实做好哪些方面来去解答。我想这些呢，尤其我重点讲的这部分，可能对刚才这位同学的提问呢，这个帮助更直接一些。 那么大家如果要是在5月19号去参加这个讲座的话，最好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会更快的解决，比如说带着什么样的问题去效果会更好一点。 直观的来讲呢，我希望同学们把咱自己存在的问题拉一个清单，然后呢你找出你认为最制约你成绩提高的这些问题啊，比如说你准备两到三个，你不要准备太多啊，因为老师呢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把你所有的问题全部都回答完，但是呢我们也有其他的老师会帮助解答你常规遇到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我能够在讲座结束之后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的语言告诉你提高的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策略能够真正在你二模过程中，在你中考过程中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我们看智子他问的问题，他说历史地理拿什么练，有没有模拟题，那么在讲座上会不会比如说去选取一些比如说海淀啊等等西城啊他们这些模拟题来给大家更好的来讲呢，像历史地理啊提的是这个问题。骆老师 我们在这个讲座当中呢，经常会给学生呢准备一些考前的一些模拟练习，包括呢很多的这种模拟考试之前或考后，我们都有这种相关的分析，包括呢一些经典试题的一些个总结啊，这些都有。这些呢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精华学校的官网上啊去找到，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对经常到我们的官网呢去看一看啊，这样呢可能对自己的学习呢有很大的帮助。 无论是历史还是地理，这个模拟题如果大家用好了的话，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尤其刚才您说经典， 模拟题它对模拟题嘛，它毕竟是在不断的去贴近高考，或是去争取贴近或把握高考的一个方向。所以说还是相对有一定的针对性的。也希望大家呢对所有的模拟题充分利用好，把试卷呢分析好，对自己的学习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微信平台上 ，April 说想问一下，这个19号这场讲座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学科的备考来讲哈，魏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一个给大家分析这个怎么看招生简章哈。 对。 那么关于一些比如说填报志愿方面的中招政策的解读，有没有？ 有， 啊，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涂继飞老师呢，会重点的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呢是2018年中考招生简章的解读，那么具体来解释就是中招政策的变与不变。 嗯， 那么第二方面呢是科普中的这个中招名词啊，怎么把握好同学们的有利条件。 嗯，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他重点讲的是新中考形势条件下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 嗯， 所以同学们或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基本上在讲座上呢都有涉及。 嗯，好，那其实呢，在5月19号呢，建议大家去听的这场讲座呢，除了我们学科备考，就是说跟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差不多，而且是一个全科，是吧？ 嗯， 都给大家做备考。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家长需要特别学习的，就是刚才您说的，涂老师在现场要重点给大家讲的这个，比如说志愿填报啊，还有中招这些政策，那么多的录取方式，我们家孩子是报名额分配啊，还是报校额到校啊？啊，包括这个哪种更好一点啊？ 对对对， 这些我觉得是家长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孩子负责考试，那您可能得负责这个被填报志愿哈，这个分析其中的利弊啊，达到一个最大值吧。 对， 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呢去参与。在5月19号啊，周六应该是， 对，本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半， 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您充分的利用好，就可以了解到中招的相关的政策、志愿填报怎么填，包括更学科的备考。其实我也建议，其实家长，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孩子要是去的话，会更直接一点？因为到学科备考的时候，是不是孩子会更知道我哪薄弱一些呢？ 对对对，哎，学科备考上，我觉得孩子听可能作用会更大。 嗯 啊，但是这个关于中招政策的变化这儿呢，家长可能要爱多操一点心， 嗯， 啊。加油考生，非常理解各位家长不容易。啊， 所以各种讲座我们都会看到，家长拿着手机，包括拿着摄像机啊， 对， 不停的照，不停的拍，可能也是因为孩子如果去不了的话，家长代为，这个操劳了，然后回去呢，再让孩子来做功课。 是是，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参加这次讲座的话呢，可以拨打400-650-7766去咨询，400-650-7766，现场是不是座位也是有限的，不能够。这个 对座位是有限的，所以说 可能会没有座 啊。对，所以希望大家呢提前打电话预约啊。 嗯， 那么在地点呢，在京华学校青云大厦一层， 嗯， 时间是本周六上午9点到11点半啊，两个半小时。 嗯， 预约电话呢是400-650-7766。 嗯，好，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了啊。绿光想问一下，如果发现现在选考定的科目不喜欢，到了高中还能学别的吗？这个老师有了解吗？ 了解，这个可以是可以，就是相对来讲呢，大家要重启炉灶了。 嗯， 那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您在这个中考的时候啊，您报名，您当时没有学四品，对吧？您到了高中重新再来啊，那么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因为高中的这个政治跟我们初中的四品呢，它的链接性不是那么强 啊。嗯， 但是我想，如果要是地理的话，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幸福了，对吧，老师？ 地理学科呢，在初中和高中呢，它是有一定的衔接性的。 哦，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初中所学的地理，在高中呢，我们是作为一个区域地理来复习的。 嗯， 所以说呢，初中我们既然选择了地理，其实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培养我们一个学习兴趣。 嗯， 为了高中，我们对地理呢，就是说学得更好，或者说更稳妥啊，打一个基础。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连贯性要好一些。 嗯， 当然也大家也可以再改变科目。 历史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初中和高中联系还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基础的史实它就摆在那儿，对吧？ 对， 因为如果你初中基础打得好，上高中的话，可能还会省一点这个力气。 嗯 嗯， 所以呢，大家这个选考一定要慎重哈，选好了，其实也是决定了未来三年你的一个学科走向。 对， 然后直接又牵扯到三年之后你的这个高考了。 对对对， 所以它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不要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一定慎重的选择好了， 慎重慎重选择， 然后这条路走下去。 对，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到了比如说中考的时候啊，您选了这个某些科目，你到了高中你不想学这个了， 嗯， 啊，如果您有绝对的恒心和毅力的话，那么我们老师啊，京华学校的所有的老师会助您一臂之力。 嗯， 我希望您梦想成真。 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三科的备考啊，就指导就到这儿了。更多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去参加5月19号，2018 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除了给大家来分析招生简章帮助您定位之外呢，还有学科备考的指导。今天节目当中未尽的一些问题哈，大家可以在现场再去得到答案。咨询电话呢是 400-650-7766， 座位有限啊，这里先提示大家，所以呢可以先打电话去预定一个座位，到时候欢迎大家去现场和我们的老师呢进行交流。那么我也和大家约好在5月19号现场见了。谢谢三位老师。 好，谢谢大家。 好，给大家预告一下呢，在明天我们节目给大家邀请到的几所学校，日坛中学、工大附中、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明天呢三所学校的校长招办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招生政策。那么问题大家可以准备好，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随时提问。在明天的直播进行当中啊，我们会请嘉宾来给大家呢做一解答。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同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我们的节目呢还有